咁亦都好少嘅。你警察因為而家你屋企有屋企有剩咧，你無需要咁做。 同埋佢而家係佢呢個所謂即係公職人員啦，佢哋咁去打啦，入罪嘅話。多數都是我見是不是好像三年起步 起步三年的了因為地院呢因為點解會尤其是公職人員用不適當武力是一個好 如果他仲有冇機會是表示悔意啊咁樣去爭取減刑呢其實 唔會㗎你打到而家走成千萬律師仔悔意唔係話大佬 係咯又話 你唔係同我講笑喎 你已經頂曬嘴啦大佬即係你係冇曬任何機會㗎啦 佢連話佢唔喺度你都講埋喎大佬而家連最後一機會都講埋嗰、個又話佢唔喺度嗰日打嘅喎唔係佢 求情信得 證明證明 唔係求情 冇理由囉 求情 係 另一個程序嚟嘅點解當時我話黃毓民佢唔求情呢原則上係坐監嘅咁即係我唔係咒佢坐監而且應該叫坐得少坐兩個禮拜。 坐兩個禮拜啫。 你真正嚟講呢就唔止喎一個月嘅起碼。 係咪 因為你唔 求情啦。 咁我做法官你唔求情我俾乜嘢事俾咩路你走呢咁你喂我求情我咪即係認罪對唔住咁呢啲就係你要接受香港嘅所謂法律㗎啦。通常有咗罪呢你就要求情。求情唔係一定話你對單嘢。不服嘛你唔好屌當成日上網台做節目啊寫書咁先得㗎求情師就話你希望用你嘅背景因為你已經入咗罪㗎嘛咁你冇得求冇得再拗得返㗎嘛即係點樣判要即係因為點解呢有啲人係尤其是殴打又襲擊罪呢就好得意㗎就好少判尤其是地院好少社會服務令啊好多人都說啊社會服務令啊咩成因為襲擊尤其是去到唔知傷殘17㗎啦已經傷殘17咁呢啲案件呢就冇得緩刑嘅 嗯 一係就罰款 嗯 就一係就坐監 嗯 咁原則上呢不過好難講嘅或者即係法官放佢哋我哋唔知嘅即係呢啲即係咁傾我係傾嘅即係我係補充少少佢哋講嗰個譬如話咩逆向打嗰啲唔係嘅喺警察部嚟講呢好簡單嘅啫你打佢打人就係打人你冇打就冇打应唔应该打譬如你好似龙和道咁喂唔係喎佢哋冲击我咪打㗎喇。咁嗰啲真係叫做适当武力㗎喇。 嗯。 係咪嗰啲唔係佢不适当武力㗎喇。 嗯。好啦咁啊剩返时间唔多啦係咪咁就其实讲多样嘢啦咁就係呢个呢就好似咦头先好似见到啲嘢㗎喎特别嘢。啊係听日。听日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日子咁就是呢大家唔好忘记啦嗱虽然呢就而家梁振英就叫做是已经被人 DQ 咗啦咁但係唔好唔记得咁仲有四个人系被 DQ 嘅咁就要撑佢哋就听日系去呢、这个遮打花园去集会啦咁时间好似夜晚七点啊 七点半好似 七点半啦 你知啦 係啦咁即係我觉得好紧要嘅因为其实讲真的你而家你梁游佢哋即係一件事啦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而家呢四个人都係喂都係好票王下嘅其实。即係你除咗姚松炎啦姚松炎你即係你叫做。 冇得计添啦佢功能功能 功能功能功能 功能组别里面佢係算多票。 佢有多票喎。 佢係多票。 佢唔多票赢唔到啊边个㗎赢唔到啊。 谢伟全。 谢伟全㗎。 唔系票王你又赢唔到啦你因为你得个位嘅咁就我觉得就唔可以因为梁振英即係连任唔到就蚀咗道气囉係咪亦都要追究落去囉係咪即係一定要撑住呢班人囉因为讲真佢係唔放弃即係佢係放弃梁振英但係唔等于佢放弃一条斗争嘅路线㗎嘛你諗下啦如果唔係嘅话点解今日呢个翠华阿龙啊仲可以咁嚣张啊即係走去。 见人就 DQ 囉。 係啦见人就 DQ 囉大佬即係搞到你都唔可以即係 我费事机被点错伤。 即係你问我呢我真係你话梁振英唔连任同佢两个揀我宁愿揀呢四个落地㗎喇。 係。 真係㗎你咪 揀咗。係死 囉。係咪先因为点解呢四个影响係大好多㗎喇。因为点解佢抽四个唔系五个唔系六个唔系三个呢有啲人計到出嚟第一你抽起咗三個咩之後呢因為你嘅主席而家唔係直選㗎嘛係功能組別㗎嘛好啦你抽咗三個之後呢就啱啱輸一票俾人啱啱多唔多就輸一票所以點解啲人話冇政治考量呀冇政冇呃自己呀大佬 一定有啦 一定有啦你點會三個啫點解你唔係兩個啫喂你出嚟話劉小麗一個㗎嘛係咪即係開到唱到行話劉小麗一個咁點解四點解三個呢 每區一席㗎嘛諗 住仲有呢就係如果真正要 DQ 呢 DQ 嗰啲咩大聲嗌嗰啲都未 DQ 到長毛啊